弟兄们平安，感谢神啊！在这个圣诞节的节气当中啊，这个月当中啊，都是许许多多的圣诞的音乐以及圣诞的气氛啊，在围绕着我们，我们的心情呢也随之想到了主为我们降生啊！圣诞节马上就快到了，下一个礼拜天就是23号，啊，24号就是圣诞夜了啊。那圣诞节，我们知道，在我们美国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感受到和国内呢气氛不太一样啊。那美国各地啊，在过圣诞节之前几个星期以前，我看就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灯饰。各种各样的圣诞树啊，无论是你走在大街上，或者是穿过你的小区啊，或者是你去商店里面购物，都能感受到，对吧？圣诞的气氛围绕着我们啊。那么也有呢，我们看见各地，美国各地呢，我看了一下网上，尤其华盛顿了好多地方啊，他们的庆祝更加的浓厚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如火如荼的。在各地展开啊，欧洲、德国、英国哈、啊，那在这样一个气氛当中啊，我们想到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机会是什么啊？我们如何才能够借这个机会来传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降生的真谛啊？我看我们的小区当中装饰的最漂亮的就是我们邻居，我们家对面的邻居哈。啊这个每天晚上圣诞的乐曲，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闪闪发光的灯从我们那个窗户里面飘入啊，我就给师母开玩笑，我说啊，这家呢他装饰完了以后他自己看的景不如我们好，对吧？因为他自己看不了全景，我们看正好是全景啊。天天晚上，每天晚上，它还伴随着音乐，它里边有音乐啊，里边有北极，有南极，还有一家呢，啊，这个他写的啊一个牌子插在他的前院里面 ，Christmas is all about Jesus 啊，圣诞节就是来讲述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还不敢说叫 Christmas 和 Xmas 什么这个那个哈，哎，所以呢，我想在这样一个气氛当中，我们怎么来庆祝啊？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庆祝的同时呢，想到圣诞节，第一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对吧？第二呢，可以让我们的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气氛当中，孩子们呢有一个节气的感觉，这是大多数的人这样感受的哈。这是我们怎么来想的啊？其实啊，圣诞节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初期教会没有圣诞节，对吧？耶稣降生以后的100多年，才有第一个圣诞节啊。那么这第一个圣诞节，也就是在138年的时候啊，由那个圣克里门啊，就是罗马教主，他呢发起的。那再往后的话呢，就是，圣诞节呢是在336年教会就接受，啊，教会接受圣诞节，啊，再往后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具体日期，没有一个人知道，所以各地的圣诞节当初呢是在，庆祝的日期呢各异不一样啊，有的呢是。在25号，有的是在27号，反正不一样啊。所以呢，后来罗马教廷啊，他们就改了，改革以后呢，就在公元440年的时候就统一改为啊12月25日。到了1708年的时候，全世界各地的教会的领袖们聚集在伯利恒开了一个会。就定为每年的12月25日为圣诞节，这圣诞节的来历啊。那圣诞节呢是哪一天无所谓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没有给我们具体，很多日期没有给我们说， 但是呢，他的降生，这位这个历史的事实是在那里。那么他降生的哪一天不重要，他降生的意义最重要，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他来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啊？所以他的降世，他的降生与众不同，他的降生震撼了整个世界，他的降生啊，给天使带来了欢乐，天使呢报佳音啊。所以说，耶稣基督的降生给罪人带来了希望，他的降生是旧约的结束，他的降生是什么？崭新的新约的开始，他开启了新的生命，他开启了人类的希望。人类面对死亡毫无希望，他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啊！所以说，他的降生就是我们全人类的希望。他的降生不但是震动了地，而且震动了整个的天庭，整个天庭为之而欢呼雀跃。这是耶稣基督降生。大家想一想，这样一位救主的降生，到今天全世界还仍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庆祝他的降生。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有一件事是大家可能大多数全世界的人大多数人都容易忽略的，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他降生以后啊，很轰动啊！他降生的时候，你看，我们知道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啊，他曾经被天使报佳音，曾经被牧羊人所颂赞，曾经啊被这个东方的博士用黄金乳香魔药来前来朝拜，曾经呢，因为逃避希律王而这个逃到埃及被追杀，这样一位历史人物，自他降生以后，啊，一直到30岁，也就是30年的时间，好像是什么销声匿迹了。哎，这30年他到底干什么了？无从考究啊，这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说，他这30年当中呢，我们所总结的就是他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和父母在一起住着啊。他这段日子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奇事的记载啊，我们不知道，没有啊。而且呢，人们也看不出来他就是那位降世为人拯救世人的弥赛亚，看不出来啊。所以说呢，他这一年又一年的生活啊，一岁又一岁的成长啊，一直长了30年啊，渐渐长大，从啊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到壮年，这30年当中啊，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啊，我们就知道他住在加利利啊，加利利呢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啊，那他住在这个地方。那他的父母呢，按照摩西的律法，每一年到带着他呢去这个耶路撒冷去啊，这个过逾越节。过逾越节呢，圣经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曾经去过耶路撒冷，对吧？进过圣殿啊。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关耶稣成长的经历，我们知道的寥寥无几。直到30岁的时候，这一位曾经被天使所报佳音的婴儿啊，到了30岁的时候，他又一次的震惊了整个犹太全地，整个的耶路撒冷和约旦河地区啊。那么他如何来证明自己的呢？这30年当中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想那些老人都已经去世了，大家怎么又认识他的呢？谁来见证他的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讲，看呐、啊，神的羔羊 ，Look, the Lamb of God。我们先请弟兄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心中满了感恩，主啊，因着你的降生，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我们的救恩来自何方；因着你的降生， 我们今天仍然知道你在历史上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因着你的降生，我们充满了希望。主啊，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一颗心，整个的一年当中都像在圣诞节期间一样，把你接到我们的心中，让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你的灵就来眺望我们这个每一天向着你的那种烈火。主啊，让我们的灵能够苏醒，能够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也知道主啊在你面前，当我们纪念你降生的时候，也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心中充满了你的爱，充满了你给我们的话语，也充满了你给我们一种啊为你而活的这种热情。求主帮助，求主看顾，我们感恩，因为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的光阴，让我们在以下的传递信息的同时，你的灵在我们中间，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你保守看顾我们。主啊，我们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们。第一点，圣婴根源在太初啊。The holy baby's origins are from ancient times。 弟兄姐妹，刚才我说到耶稣为什么降生以后就无人问及了呢？啊，好像隐居了一样，是吧？平平淡淡的和父母啊生活，为什么？大家想一想。有人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他说耶稣这三十年啊浪费了啊。你想一想，这三十年如果他要是医病赶鬼的话，是吧？啊，他能医好多少人的病啊，是吧？啊，就凭他的功力，是吧？那让死人都能活过来，这三十年浪费了啊。那我在想，如果耶稣基督这三十年像他降生的一样轰轰烈烈，震动天震动地啊，然后呢像他在三十岁以后那样行医赶鬼的话，有一件事我想他不能去做，那就是他必须要当王，不当王也得当啊！你不当我们的王，谁当我们的王？给我们带来了福气啊，是吧？哎，其实大家想一想，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他赶鬼治病，大家想，犹太全地的病人治好了的多还是没有治好的多啊？显然至少好的是什么？极少数，极少数。为什么？大家想，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三十年的时间啊，他没有在全犹太全地起码把这些人的摊子给治好，他哑巴让他说话呀啊。我想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他要是当了王的话，那么上帝在万古以前所定的计划就完全的失败了，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啊不是这个。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来当一个真实的人，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啊，和我们一样啊，他是有血有肉啊，他不是说像幻影一样变来变去，没有，是吧？哎，等耶稣复活了，我们才知道他能穿墙，对吧？他活着时候，你谁哪记载他穿过墙啊？是吧？没有啊，哎，所以说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和我们一样，也是需要怀胎啊，也是呢，有软弱啊，有限制啊，一样呢是正常的生活啊。他是有软弱吗？有。他肚子也饿吗？也饿。他渴了也想喝水吗？想喝水啊。所以说呢，他和我们一样，一岁一岁的长大啊，从哇哇的哭着落地啊，到一岁一岁的成长。然后呢啊，同样他有责任，他要养活他的养家户口啊，当木匠活做木匠活，然后呢还要什么照顾他的弟弟妹妹，是吧？他有弟弟妹妹吗？有啊。所以这些他都要做啊，所以他不是超人，他也不是神话人，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和我们完完全全一样的人，他一样和我们有难过，有软弱，有悲哀的时候，都 都一样，但是有一点和我们不一样。他哪一点和我们不一样？圣经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对吧？啊，为什么他没有犯过罪？因为他什么？出生的奇特，啊，他是什么？圣灵感孕玛利亚生出来的，不是父母结婚以后生下来的。那为什么说圣灵感孕就和我们不一样了呢？圣灵，我们先想是谁呀？圣灵就是神，就是上帝，对吧？哎，所以圣灵感孕生下来的就是上帝啊。耶稣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人吗？是人性的吗？是，是完全的一个人的人性的人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玛利亚怀的不是说一个怪胎，突然间出了一个超人，不是啊，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活生生的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啊。那么又就是因为圣灵感孕啊，他同时又是完全的神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就是说他不是一半人一半神。作为人，他有软弱，有痛苦，有饥渴，有饥饿，有什么？有眼泪要流，有人的感情在里面啊。那么作为神来说，他是完全的神啊。那么但是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就故意的限制自己的能力啊。有人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不是会说俄语 Ruski Zik， 会说那个吧啊啊。我觉得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限制了什么自我，对吧？他和我们一样，故意的在我们这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他需要学习啊。耶稣基督的神量和人，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什么？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对吧？哎，他需要学习啊。但是呢，你看他在这个圣殿里面和那个那些犹太教的领袖们辩论的时候，12岁，对吧？哎，大家都看，哟，他从哪儿学的？啊，但是呢，我估计呢，他的记忆力呢比我强多了哈。嗯，他能学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因为这些书都是他来启示，让人写出来的嘛哈。但是他是限制自我，他有痛苦，没有痛苦，他走上十字架他就不痛苦了，对吧？他一定是非常的痛苦啊。所以说，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是人。又是神，那么又是神是从哪开始说呢？其实啊，刚才我们读的那一节经文，旧约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弥迦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什么叫亘古？什么叫太初啊？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亘古和太初就是没有时间以前之前啊，它就有了。这是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原来它就是那位亘古长存的真神上帝，它就是那位上帝啊，来到了他所创造的物质界。他来的时候啊，是一种奇特的方式来的。他借着圣灵的感孕啊，一位童贞女玛利亚生在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这个婴孩，就他的神性来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就他的人性来说，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就神性来说，他是神的儿子，为了拯救地上的罪人而降世为人。就人性来说，他就是活生生的一位有记载的、有祖先的记录的玛利亚的儿子。所以说，这是基督教几个非常重大的奥秘真理之一。也就是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呢？啊，这个奥秘已经给我们揭开了。这个奥秘就是童女生子。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道成肉身。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降生的真谛啊。那么这个奥秘用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 来理解的啊，人的理性啊，你不能够理解啊。所以说呢，我们只有怎么来接受呢？用我们的心来接受啊，因为它超出我们的理性啊。当我们的理性与圣经相矛盾的时候，我们的理性要服在圣经的权威之下。那你说那就 not reasonable 了啊？就是为什么不 reasonable？ 因为我们的理性 not reasonable 啊，我们的理性不可以作为见证真理的唯一标准啊。这就是有些人啊走错路，有些人走迷路的原因之一。他相信自己的理性，过于相信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降生是赐给我们，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创造主，生命在他里边，他自己取了人性。大家想，生命在他里面，他自己取了人性，创造主竟然进入到了被造的领域，这个合理吗？嗯，你造一个桌子，然后呢你把自己一变，哎，上桌子里边去了，一按进去了，然后又出来了啊，这成魔术了是吧？创造主进入被造界是否合理啊？所以这叫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是我们有限的人的理性所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接受的真理。正当耶稣默默无闻的在家里边和父母过日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长到30岁了，突然间，与此同时，另一位和耶稣基督差不多同年龄的人出现了，他比耶稣只大几个月啊。这个人出来以后呢，突然冒出来在约旦河给人施洗呀 啊，他这个。大家都来是吧，来上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来受他的洗啊。所以说这个不但受他洗，而还聚精会神听他讲论啊。他的讲论让许多人震惊，他的讲论让许多的领袖们都发抖，他的讲论充满了能力啊。哎，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么有能力吗？好多的人因为他的讲论而被折服下来，承认自己的罪，我要受洗，是吧？在约旦河外就已经出名了，这个人啊，所以说众民呢都心服口服啊，说这个人能力太大了啊，所以整个犹太地当时呢就被震动起来了。嗯，我们考究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从先知以利亚以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复兴，直到约翰，好像是整个犹太有了一个大的灵命的复兴一样。这是约翰当时哈，哎，那么很奇怪的就是什么呢？当施洗约翰啊给人施洗的时候呢，大家就想了，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毕业啊，是吧？哪个大学啊？是哈佛哪个大学毕业的哈？所以呢，你再一考究，他没有任何的社会背景。他呢也没有任何的军队呀做后盾，也没有任何的宗教背景做后盾，也没有学术界的这个或者是文化界或者是政治界的影响，他从来没有进过哪个大学去深造过。而且呢不但如此，他连老百姓的生活都不如，这个人啊。为什么？因为他不食人间烟火，他是吧，哎，不住在人家，不在家里，他住在哪里啊？住在树林子里面是吧，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什么？吃虫子，是吧？蝗虫野蜜啊，啊！所以说，大家以后见虫子别扔了，赶紧吃了哈。像当约翰，有的人见虫子怕吓跑了，他专门捡虫子吃，是吧？吃蝗虫，吃野蜜，但是他能够吸引整个的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来到他面前受他的洗啊，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这是圣经的记载啊。所以我们知道人，大家就是当时的人呢，你会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话，我们会怎么想？哟，这个人哈， 可能就是不是要来复兴以色列那个先知弥赛亚呀、啊，是吧？或者是不是这个摩西当初把预言的有一位先知像我的一样出来？摩西跟我说过这个话吗？哎，那么还有呢？说是不是还有说将来的话，以利亚要再出现，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以利亚？所以他们就纳闷了，说这个人从哪里来的这个能力呢？啊，他胆敢给别人施洗，他肯定是有两下。所以呢，他们就派人来了啊，派人来以后问他说：“啊，你是谁呀？”啊，他说还有明说，并不隐藏。他说：“我不是基督。”啊，这就否定了，是吧？那你是谁呀？你是不是摩西所说的那个先知啊？他说：“我不是。”你是不是那个以利亚？我不是。你是不是要来到以色列当中来带领我们揭竿起义的那位这个弥赛亚呢？啊，他说我也不是。那他说那你到底是谁呀、啊？你谁都不是，你是为什么是给人施洗啊？是吧？哎，约翰很智慧，他说我是用什么水给你们施洗，但在我以后来的那位，我也就是给他解鞋带儿。提鞋也不配，他要用什么？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所以，这位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就是旧约先知啊所有的预言当中所提到的救世主弥赛亚，他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啊，奇妙，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的那位，他就是先知米迦所说的那位啊，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啊，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的那位人类的救世主。我的责任是干什么呢？我的责任就是为他开道路啊，我的责任就是什么？来见证他，见证他是谁呀、啊？他就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长存的真神上帝来到我们中间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天父上帝的独生子啊，这是第一点。他的根源圣婴根源在太初啊，这是第二点。羔羊除罪为救赎 The lamb is for salvation from sin 啊，弟兄姐妹，当约翰在约旦河伯大尼那个地方呢给人施洗，他说完了刚才我说这些话以后，第二天他又来到同样的地方来施洗。他施洗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大喊起来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是我提到的，昨天提到那位在我以后来的，啊，哎，他突然间，他说我突然间看见这个人不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和他一起玩的那位我的表哥了啊，因为耶稣是他表哥，啊，哎，这个表弟啊，表弟。那么约翰比他大几个月，因为他妈妈和耶稣的妈妈是表姊妹，是吧？哎。那肯定他们都认识，那他怎么以前不认识呢？他怎么突然间看见耶稣来了以后，他说突然间他就喊起来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圣灵突然间感动他啊！因为什么？他说：“那差我来的，让我这样说的，谁差他来的？哎，神差他来的。”所以说这句话实际上是了不起的一句话哈，弟兄姐妹，因为这个见证就把整本旧约圣经所有的先知所有的预言啊都凝结在一起说出来了啊，因为所有的先知预言都指向耶稣，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他说这句话是全整本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一句话，就是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就把历世历代以来神所隐藏的奥秘的中心给它揭开了啊！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个宇宙？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人类？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人类？整本圣经啊，它的中心点 就是什么？上帝的羔羊干什么？除去世人罪孽的。啊，这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的中心的点的，上帝所隐藏的奥秘，隐藏了几千年，像先知，像什么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像所有的像摩西啊，他们只能预言将来，但是呢，到底不知道这一位是来啊什么时候来干什么。所以这历世历代人们所渴慕、所盼望、所期待的圣婴的降生，他的真正目的让约翰一语道破，这是最伟大的一句话啊！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降世啊？他来不是要啊领导那个被奴役的以色列人揭竿起义啊，他不是来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以色列人脱离罗马的这些铁锁链啊，他来到人间的真正目的，正经过了几千年的隐藏，却被这位身穿骆驼毛啊吃的蝗虫野蜜的约翰给一语道破了。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基督降世的真正目的。他的降生不是为了给人类带来美满幸福的生活，他的降生不是为了让信他的人实现发财之梦，他的降生不是为了让人在地上长生不老，他的降生也不是啊让为了给人类创造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在欢乐的啊圣诞乐曲中来去啊过圣诞节。他的降生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享受最终之乐，而是为了干什么？为了担待你、担待我的罪。他的降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当一个羔羊，羔羊的最终的他的作用就是被杀。他的降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来当人，当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承担人的罪，来最后受人的这种死刑。说他来世界就是为了死，这是他的目的。他的死与众不同，他的死是挂在木头上被人羞辱的死啊，这是罗马最残酷最羞辱人的刑罚。他的死必须要流出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大家想一想，这位替罪的羔羊，他原来是神啊，神是灵，是创造主，是生命之主，他不属于这个被造界，他在被造界以外创造了这个被造界，它不属于我们这个被造界，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眼睛来看见它的原因的唯一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必死的被造界当中。你想去看那个创造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在有限当中，你想去看见那个无限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那如何才能知道他呢？如何才能认识他呢？如何才能相信他呢？我们相信他，我们认识他，我们能够跟随他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要用心灵来去认识他。我们的心灵要和他连在一起。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上帝吹了一口气，就把灵吹到我们里面了，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了。这个灵是不死的，这个灵是永存的，这个灵将来还要带着肉身一起复活，这是绝对的真理。所以说我们要用心灵来认识他，来诚实来敬拜他啊。但是 不是说所有的人用心灵就能认识他。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罪，都有污秽。有罪者去认识无罪者，有罪者和无罪者连接起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合乎情理的。所以说我们的罪孽让我们和这位创造者相隔离，永远的隔离，没有办法和他连在一起。所以说上帝说你没有办法，我有办法啊！所以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独生子，他就是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个堕落的环境，脱离这个罪恶的心，被玷污的心啊，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和上帝重新和好的唯一的中保。这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的唯一的原因啊，就是说我们生活在最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环境当中，我们最终大家如果不信耶稣都要死在最终，但是他居然不惜降卑自己，从他的天堂他的荣耀当中降卑了自己啊，来到了人间，来到了人间，然后呢从创造界进入到这个被造界，从这个永恒当中来到了暂时当中，从无限当中来到什么我们这有限的环境当中，这是我们不可以理喻的，不可理解的啊！并且他还取了我们肉身的形状啊，有了我们人的感情向我们显现啊，显现以后就是为了做赎罪的代罪的羔羊啊！你想得到永生吗？来吧，来到我这里。你想能够赦罪吗？你就来到我这里。你有重担吗？来到我这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享安息。你想能够和创造你的天父上帝重新的有关系吗？上我这里来吧，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撇下。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亲自的什么啊应许啊。所以说我们的人必须要放下自己啊，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完全，放下自己的聪明，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饶恕，他的赦免，他的智慧，他给我们的心灵当面这心灵的创伤的来补救，让我们的重新得力，得到神的那种给我们的重新的新的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啊，一个圣洁的灵。所以说耶稣基督他降卑自己，他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的目的就是为了救赎我们，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就走上了十字架啊！走上十字架之前啊，魔鬼拍手叫好啊，魔鬼天上很多啊，成千上万，当初的时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那个魔鬼啊倾巢出动来折磨他，耶稣祷告的时候大汗什么淋漓啊！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在他身边安慰他的，他最好的那些门徒们都打呼噜在那儿啊，哎，除了打呼噜之外呢，就忧愁没办法。但是魔鬼当初，哎呀，可达到我的目的了，我能够利用这个犹大钻到他心里边，把你给卖了，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你是最失败的一位，是吧？你这传了半天福音，你让人死人复活，你让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你让瘸子能够行走，瞎子看见，最终你看谁跟你一起啊？没有人和你一起啊！你最你拣选的门徒当中把你给卖了啊！你这个师傅太失败了，是吧？你的门徒把你给卖了，所以说呢，上十字架吧，死吧啊！他就不知道魔鬼的这一招呢，正好成就了上帝在万古以前所定的计划，这是魔鬼不知道的奥秘啊！很多奥秘魔鬼不知道， 很多奥秘我们比他知道，哎，所以说耶稣基督呢没有被魔鬼拦阻啊，上了十字架，他就什么甘心情愿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去死，为要成就救赎人类的他的计划。他的死就代替了我们的死，他的复活就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能够称义。这是以万古以前神所定的奥秘，却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知晓，能够知道比旧约时代还要清楚。所以我们要感恩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从创世纪到马拉基有关于耶稣基督是救赎的、代赎的、代死的羔羊的预表啊，很多很多。到了马拉基，我们知道啊，就已经全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当创世纪亚当夏娃，我们知道他犯罪以后，对吧？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创世纪第一个预表耶稣就是代赎的羔羊的，还不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遇见那个羊羔，不是，是哪个？是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想用什么？哎，无花果树叶子或者什么树叶子来什么来遮羞，吃了禁果以后，耶稣说，上帝说不行，叶子遮不住羞，为什么遮不住啊？啊，树叶子你摘下来以后，它还是非常新鲜吗？不新鲜，你家买菜以后回家以后，过一会儿都噎噎了，是吧？太阳一晒就干了，你遮不住。说人类啊，用文化来遮羞那是不可能的啊！人类的文化只不过是什么，是自己的这种这个意识形态啊，和这个人类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我想自救就出现文化了。不行，谁说不行啊？我给你杀一只羊啊，把这个羊的皮给你做衣服。这是最早预表耶稣是救赎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来遮他的羞，皮就遮住了，对吧？皮太阳晒不要紧，所以说这是最早的预表。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献以撒，啊，他举起刀来要杀，啊，为什么要杀呀？因为上帝说：“你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子，献给我吧，对吧？哎，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来拜我。”哎，这个亚伯拉罕呢？可能我估计也没告诉他太太啊，要告诉他太太的话，他太太可能得拦着他，我估计哈，啊，他就带着一撒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绑起他来就想杀他，举起刀了以后，收刀如鞘吧，不要杀他，因为你杀他，我就完不成了计划了，你不必献你的儿子了。我把我的儿子献给你们吧，所以说呢，就看见了一只公山羊，对吧？就把它杀了，这是预表耶稣，也是预表耶稣。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想，预表耶稣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就是逾越节的什么羔羊啊！你们杀一只羊，不要折断它的一根骨头。为什么不折断它一根骨头啊？啊？耶稣基督没有骨头没折断呀，对吧？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两个强盗的腿都给打断了，他上耶稣那儿没打断他腿，是吧？用刀刺入他的身体，于是就有血块和水流出来。那么这就是什么？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逾越节的时候你们要吃羊，但是不要折断一根骨头啊！你不要觉得好吃，把这骨头给咬断它，不行啊！哎，这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到了利未记啊，上帝颁布律法，让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更加详细的怎么来说，要献公羊，要献两只公羊啊，来用羊，怎么来献，所有的细则 啊，都是来预表耶稣的啊。所以说，圣经从创世纪到马拉基，有关于替罪的羔羊的预表，都是指向了耶稣，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所以当时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恍然大悟，这个奥秘原来就是指耶稣基督的，他就显给众人了啊。所以约翰就把整个的旧约里边被杀的羔羊啊，所指向耶稣的这个预表和今天出现的这个耶稣联系在一起了，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把整本旧约圣经的救恩给你总结出来了。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感谢神，说这样的基督耶稣，那么以身体来献上，以神给他的这种啊机会，这种安排啊，以神的身份来什么来到地上做人，他故意披戴一个人的肉体，为要担待人的罪。这是唯一的办法，上帝不能担我们的罪，神是个灵啊，必须有血有肉的人，没有犯罪的人，有才能够什么担待我们的罪。这上帝的救恩的奥秘实在深奥，是我们永远测不透的。所以说耶稣基督故意啊取了人的形状，以死的身体，有血有肉，是能够死的这种身体，有血有肉的身体，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去死啊，可以受死。所以这样的我们就知道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被杀的羔羊，原来就是指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啊，你再读旧约的时候贯穿始终的一根线，你要拿住，你再读就不一样了，对吧？哎，你就知道哦，我如何来读旧约圣经。不是说我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太枯燥了，一只公羊，一只母羊，羊羔，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赎罪祭，一只什么做燔祭，还说一遍一遍重复，对吧？还记得吧？尤其利未记的时候哈，让你读半天，读着读着开始睡觉打呼噜了哈，哎，你就知道哦，原来神的律法是这样的详细，这样的繁琐。如果我不信的话，我就不被赦罪。那么当初的话，如果要违背了律法，就是死刑嘞，是吧？哎，你在星期天你出去捡根柴火，你就不行。捡个柴火的话，逮着你就把你砸死啊！所以说，原来上帝是要求这么严格。那我们今天不必要走这些繁琐的律法的规条，我们就可以得救。这是何等的救恩呢？何等的恩典呢？所以说，我们唱何等恩典。是吧？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想到，哎呀，主是何等的恩典，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一边唱，一边受感动，一边流泪，哎，这就说明你受感动了啊。所以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来到神的台前殿中，我们不必要再去献祭，也不是说我们啊委托祭司是吧，让祭司呢给我们进去和上帝说句话啊，然后祭司还不能进到什么至圣所，唯独什么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一年只能进几次啊？一次，还得什么？身上带着什么？带着血，带着谁的血？带着羔羊的血啊，才能进去为我们代求。今天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来享受他给我们的救恩，来向他仰望，向他祈求啊！我们不可轻忽了这种恩典。圣经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不可轻忽，什么轻忽？就不可轻视，不可拿着神的赦免、神的赦罪开玩笑啊！我犯罪，我犯完罪，我再求神赦免啊！我再求，求完再犯，犯完再求啊！那叫什么？哎，那就把神的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一遍遍钉，一遍遍钉。这种罪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就不得赦免了。这是我们不可轻忽神的恩典啊！所以说感谢神啊，耶稣基督这位被杀的羔羊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人、所有的先知所预言但是不明白的，到了约翰这个时候被约翰一下子揭开奥秘， 看见曙光，就是这个意思哈、啊。看呐、啊，神的奥，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普世欢腾，全世界都在庆祝圣诞节之际啊，那我希望我们都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他来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啊，他降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承担你、承担我的罪，啊，他降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罪人受死。他降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打败掌死权的。他降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来实现当初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上帝告诉亚当夏娃的那句话：蛇要伤你的脚跟，你要什么？伤他的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碎魔鬼的头，所以他就把这把钥匙夺回来了。什么钥匙啊？哎，掌管死亡与阴间的钥匙啊！耶稣死了以后还发生了许多事，没有记载在圣经上啊。但是呢，圣经隐隐约约的告诉我们有一点，他借着死去打破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干什么？哎，因为原来钥匙在他手中，他掌握阴间。哎，阴间谁想过来？你不拜我，我就让你死。耶稣基督就把这钥匙给夺回来了啊！所以说，他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打碎魔鬼的头。他降生，他降世，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与上帝和好。他降世就是为了让我们最终能够进入他的永恒的国度、永恒的荣耀里面，和上帝一起来欢庆，一起来享受这个永恒的荣耀，我们就能够在上帝面前无畏惧的前来敬拜他。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荣耀，这也是我们生活的唯一目标。但愿我们都能够定睛在这位被杀的、除罪的、代罪的羔羊的身上，以便真正能够体会到圣诞的真谛是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曾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了，并且为了我们称义，主啊，你告诉我们，你复活，你还要再来，主啊，我们感恩，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不是为了来庆祝你的降生，我们今天乃是要欢欢喜喜的预备犹太器皿里面来迎接你的再来。我们感恩，因为有你做我们的中保，我们就与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永远和好。我们感恩，因为有了你，我们家庭就美满，就幸福，我们生活就有了保障，我们就有喜乐，有平安。我们感恩，因为你的平安会伴随着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为止。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